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悦。刚刚歌手童铁心的一首《夕阳红》，是不是让您误以为打开收音机听到的会是一个老年人的节目呢？其实今天呢，贾悦还真在节目当中啊，为大家准备了很多适合老年人来收听的歌，比如说像刚才的《夕阳红》，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莫文蔚带来的《当你老了》。因为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是九九重阳节，也是老年人们的节日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要祝所有的老年朋友们节日快乐。接着呢，把这首《当你老了》送给大家。其实年华老去啊并不可怕，难得的是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身边有人陪伴，有一种安闲自得的心态。虽然呢已是夕阳时分，但是它的美也足以让人陶醉。 让我

而在最后一场演唱会结束后，梅艳芳呢也是披上了米白色的婚纱，演唱了这首《夕阳之歌》，并告诉大家一定要珍惜眼前人。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和这首《夕阳之歌》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，它是词作者林夕和歌手陈奕迅对于梅艳芳的一种致敬，歌曲的名字叫做《夕阳无限好》，也是一首粤语歌曲。虽然歌曲当中呢也是背负了一种伤感愁人的这种忧思，可是呢在最后的时候还是在鼓励所有的听者，好风景多的是，夕阳平常事，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。 转眼变矮幼，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，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，还未看透，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，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，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令觅安慰，往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，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，夕阳无限好，却是近黄昏，高峰的快感刹那刹心底的倾慕，一秒够细数，每秒每晚仿似大道，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，只可追忆到，想追追不到，夕阳无限好，天色已黄昏，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，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，夕阳无限好，却是近黄昏，高峰的快感刹那刹尝试，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贾悦。今天呢是九九重阳节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我们也是准备了几首和老年人有关的、和夕阳有关的一些经典歌曲。而一提到重阳呢，除了是老年节之外，它更是我们国家非常传统的一个节日。在这个节日里啊，一般大家会用出游赏秋啊、登高望远呀、观赏菊花呀、插茱萸啊等等的一些方式来庆祝。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，都来自于歌手陈少华。马上要送上的这两首歌呢，也是他演唱的《九九重阳节》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两首歌。 一首呢叫做《九九女儿红》，另一首呢叫做《九月九的九》，唱的呢也是重阳节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，那就是饮酒。从歌名当中啊也有体现，本身女儿红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酒的品种。上半时段最后就把这两首歌送给您。 起了乌篷船，顺水又顺风，你十八岁的脸上像映着荷花别样红，穿过了青石巷，点起了红灯笼，你十八年的淡然带是纯真的笑容，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
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大庆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。今天的节目一个小时啊，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。节目最后就把这首《流星雨》送给大家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，抛开已久的烦闷， 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，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，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。 北京时间19:00。